在漫游海粉月吗？ 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哇，这个声音非常的大啊，你们晚上好，不知道你们今天过得怎么样啊。今天是这个开始工作的第一天，我知道你们心情都非常的不开心啊。当然坐在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非常开心，因为经过十一漫长的等待，他今天终于迎来了休假。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这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漫游嗨翻天啊！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与你不见不散，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刚刚有室友说刚刚这个音乐有点这个萎靡不振的感觉啊，这个是用来释放今天第一天上班开学的这种幽怨的心情。 对， 然后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徐可在介绍的时候有一个鬼畜的笑声，那让我们隆重的请出今天的嘉宾，就是我们的小易，欢迎小易。 Hello，Hello。 嗯，小玉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 对，其实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开车收听的朋友们可以登录 B 站啊，搜索漫游嗨翻天这个 UP 主，点击关注，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直播了。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美女帅哥云集啊，那咱们今天这个切入 夸谁呢？ 啊， 先自夸一下。 对，咱们今天这个切入主题啊，小玉，知道你十一为什么加班是吧？ 小玉，你在状态不？ 知道你十一为什么加班？ 我十一啊， 就是、 十一哎，别提了、啊，不就是那点事儿吗？ 不就是、 对，每年总会来那么一次 啊。 小易，怎么觉得你黑了呢？ 啊，真的吗？ 从那个视频上看， 哦，那有可能，有可能。对， 小易经过这个伟大的 S， 看本人还好。 对，哎，小易啊，咱们今天就是跟大家，咱们主要就是聊聊 S7 啊。其实这两天其实正在进行着 S7 的比赛、 嗯、 是吧？ 对， 应该是进行到小组赛了啊。 哎呀，今天可算是这个休息日啊，休赛日，要不然我连倒休的机会都没有。 今天你得休，主要是得益于 S7 今天没 啊，没错啊。然后，并且在接下来的三天当中，我都倒休 啊。这么 啊？对，你们都节后上班了对吧？啊，你们要想一想，在国庆节的时候有一个人啊是非常辛苦的啊，对。 哎呀， 很难受， 大家又幽怨起来了一会儿。 不不幽怨啊，这个小叶，那你说说你这个看 S7 你最支持哪个队啊，最喜欢哪个队到目前为止？ 其实我相信啊，可能很多人都会比较支持 WE 啊，然后呢、 哦、 或者说其他的这个 LPL 的战队啊，那当然了，我也还是支持我们 LPL 战队的、 嗯、 啊，我还是比较支持 RNG 的。 啊， 对，跟 RNG 这个俱乐部很熟， 嗯， 啊，哎，对 ，RNG 昨天赢了， 啊，对 ，RNG 现在是小组这个最好的嘛，表现最好的， 三胜零负吧，应该是， 对，也是所有这个 LPL 战队当中啊，应该说成绩最好的，啊，目前来说呢，现在除了这个。EDG 嘛，对吧？我们就不多说了， 就别说了 啊！对对对，有点惨， 凉了， 对，理论上凉了。然后，哎，好， 但是也不能全盘这个，万一有奇迹的出现， 很难。那个 就等待这个新火了，你知道吗？ 那个昨天聊了吗？那个得差不多打到小组赛，就是 后三把全胜。 后三把首先要全胜，然后再去打加赛，应该是不出意外，可能还是要再打加赛的。然后 后三把 昨天大家已经免了， 对，有一把是要打 SKT，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难 的。凉了，算了，你看，既然。小易都说到刚才喜欢什么 WE 是吧 ？RNG 啊 ，WE 也不错。 RNG 行，那咱们就先来看一把 WE 对 FW 的比赛啊，看看小易中心的这个 WE 战队今天发挥如何。 一波的话，既然要来， 要再躺下打反打了， 看一下， 还要打吗？ 没有停歇， 要直接给大，直接给大 ，B C 这边还没有死，上一个闪现，还要继续抢救一下吗？最后还是被挡死了。 这波嘲讽没有能够嘲讽 上一个骚蛋子， 往外面走的 黄子，先杀一个辅助再说。 哎，这波反打是赚的，你过来强杀，让我一个人五个人包下。 后来并不厉害，可以先杀塔，但是不要打下，不要打 下来了。 这波有点危险，笨可能要先死了。这边要卖一个可能，超过了两个人，被先秒掉。加疗有大吗？加疗好像大疗还没有好，但老虎是不是非常给力？卡萨跟骚大的两个人结尾打配， 漂亮！这波反向 折，剩了一个 W， 但是老虎还是倒地了，可惜。这边的话超过了一个命运弹，这边麦克是给一个大招给扛地，还 还能留一下，西野的话上来还不错，堂弟应该是被梅火收掉。 说实话这一波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要这样去打，因为很明显知道胜是有 TP 的，这个时候胜的 TP 他们提供的控制就足够了。 哎，来蓝博来了， 已经被发现了， 蓝博赶过来要先拆塔， 拆塔 再杀人， 能杀掉吗？朝上了， 可以打，可以打，这边蓝博有大的，对方打不了，蓝博打什么时候上， 还要 接 还要 对上面 无问，但这一波蓝博要收割了，蓝博意外 三个，哎呀，西野这边是倒地了。 我不太能理解这一波的选择，能不能反杀 一个，哎呀，但是又是一个 W， 我不太能理解这一波的选择，说实话 总统有闪现的， 吹起了一个， 先把闪火先锋处理一下，熊总这边被查一下，加里奥有没有大？加里奥可以搭下来，看到这边交一个闪现，这边炸回来一个肾，先把肾处理一下，兰博也到场，这波可以追，可以追，超过来一个秘密弹，现在这波的前排，兰博给 兰博这个让很完美， 外面角度 还是 角色 也下来了， 还行。但是能不能留到人呢？梅炮跟秘密弹两个人全都不好， 哇，这边 梅炮一个反打，但是我们有风筝大招，风筝大招也回了很多的血量，梅炮这边没有倒地，看他先死了，这个的话秋冬跟对方的打一个互换，被他加了火力，被查不到了，把这个巨人能不能被秒掉，没有秒掉，咱们的闪现居然是现在没有开团技了，现在没有开团技只能靠西野的嘲讽闪现了， 这一波要上 一闪，留到了，成功了一个 人，后续有没有 看他可以秒掉，可以秒掉，老鼠看到了，老鼠看到了，直接秒掉，上空直接被秒了，秘密弹也扛不住了，顶在最前面，卡塔那边 要进场被吹起来了， 大招全给了，可以稍微拉一下，再保持大招结束。这边的话，谢干扰， 下回黄泽，黄泽被秒了， 做后退的蓝博给大，蓝博大招杀，飞行输出不了，小宝直接往后溜，扎掉进场，保护自己的后 排， 谢干扰定，飞行没有倒，直接保谢倒了，能不能再杀一个？可以一波，减速到， 小宝没有打不到，但是 掉 了， 卡塔也倒地了，迷迷弹剩一点都不够，这个肾很脆。继续进攻门牙 了，可以播了， 继续进攻门牙，对方两个人没有AoE能力，继续留到肾，肾倒地了， 哇，这说这场比赛有惊无险， 零换五， 那这一波是有了一波了， 漂亮，一波大龙团直接顺势结束比赛， 漂亮 ，W E 在取得优势之后的进攻，虽然说中期有两波失误，但是打的还是源源不断啊。 怎么样，二位看完这个 怎么停了？我还沉浸其中呢。 因为咱们这个对有一些小延迟啊，看来小易喜欢这 WE 乘胜追击这场比赛， 哇， 很精彩。李可先说说你的感受吧。 没有感受，就是好厉害，好燃啊！ 对，就是各种， 而且我好喜欢那个解说，哎，一个闪现，一波带走，秒了。 不是，他说 这个嘴速跟得上， 对，李可嘴速跟得上、啊。 口条 其实我觉得他主要是一秒钟吐八个字儿那种感觉。 老鼠一个大招现在跟上就要弄一个闪现， 大家赶紧录鬼畜啊， 不是这个 哎，小 叶，这个就是鬼畜， 表演一下吗现场？ 哎，我这个表演不了啊，哎，我今天口条有点厚， 太快。哎，小叶，你刚才点评一下这场战斗怎么样？ WE 对 FW 这场， 这样比赛应该说就是意料之中嘛。其实 WE 应该说从这个，因为WE 是唯一一个打了入围赛的 LPL 战队，然后他在入围赛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表现出了一个还是不错的啊，不错的状态。然后包括其中有一场是，这个 WE 的打野康帝连抢了这个两次的这个大龙，哎，然后当时现场有一句口号，对，说这个武汉的大龙都是康帝的，对，所以说就是整体现场还是非常燃的。因为这个虽然说我现在还没有去前方啊，但是我们那个我同事他去了，然后在前方啊也拍了很多在前方的一些这个画面，然后能够感受到现场的一个气氛，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燃。然后因为去年的时候是我就是 S6 的时候是我去的，他正好那会儿是在那个美国嘛，然后呢那个当时所有现场的呼声喊的都是 TSM 啊，因为毕竟北美邪教嘛， 是是是， 对吧，然后这个北美的主场啊，但是今年呢因为终于在我们中国去比这个办这个赛事，然后感觉还是能够很多这个 LPL 的粉丝都能到场去给这个三支 LPL 战队去加油啊，确实这种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我相信可能这些选手们感觉应该也会很不一样。 对，我觉得在现场肯定特别减肥，就那么喊一晚上，特别热血澎湃，肯定特减卡。 对对，我觉得我们 对,、啊、 对观众应该是能挺不一定。晚上赢了之后，绝对会去开夜宵。 哦，哎，他们这一场比赛应该也就半个小时。 嗯，不一定。最目前好像今年最长的一场比赛应该是59分钟还是61分钟来着？我忘了。 一个小时啊！ 啊，对对对，打了一个小时。 嗓子绝对 有点冒烟了。哎，我觉得现场他们就真的跟看那种体育竞技比赛似的， 没错， 嗯， 没错。艾利克，你是不是还没有去过现场？ 没有。我还没有看过这种赛事， 我觉得他应该去一次、 对，这个真的应该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我还去过挺多这个大赛现场的，然后如果现场人很多的话、或者也不一定人很多，就比如说有一些不是特别大型的赛事，但是现场气氛很激烈的话、很燃，你也会感觉很爽，其实就相当于看类似于像演唱会啊、或者说看一些 这种，好像又感觉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更热血一点 啊。对对对，他、可能跟看比如像足球或者篮球比赛会比较像、 对。 刚才有这个网友说 WE 表现稳定，但是表现一般， RNG 的表现夸张的更好 啊。对， RNG 表现的今年应该说当然我们要是从这个怎么说 阵容配置是吧， 我们不能太奶他对吧 对 对对，我觉得这么说吧，就客观点说呢，我觉得状态出的有点早，就是 RNG 也向来是这样吧，就基本上小组赛和那个淘汰赛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呢可能表现出来都比较强势一些，尤其是那个UZI 嘛，因为他本身这个个人能力也是确实比较强一些， 而且阵容基本也是保他。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到后面就是说，因为现在基本上出现形式基本上可以确定了嘛，因为他也是三支这个中国战队里面唯一一个这个3-0领先的队伍， 没错、 所以说他出现形式应该是比较稳的。那之后到底能走多远，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更多的要去看其他选手 个人了 啊、其他吧，就除了 UZI 之外的，因为 是 像那个我们跟主要是跟这个韩国战队打嘛，那其实大多数队伍吧，也不仅仅是韩国的战队，他都会比较针对这个 RNG 的战术，就相对来说 RNG 战术是比较明显的啊，不过 太明显了这个。 对，不过好在现在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包括像麻辣香锅啊，包括小虎啊，还是不错的啊， 还 是可以撑起一片天的啊。 其实说实话，昨天来这一鸣来这上节目的时候，其实那场8点正在打 啊， 当然这正在打，当时还胜负不一定，当时一鸣就预料，我觉得这把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吧，你知道？对，一鸣。 然后他说完之后，千万不要毒奶。 对，你也知道，咱们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咱们下半场呢，可能要跟大家跟水友咱们连一场王者荣耀啊，大家也 咱们虽然现在连不了那个， 大家也可以积极的先搜索一下咱们王者荣耀的 ID， 叫杰森斯可坦森。啊，杰森斯坦森就是杰森斯坦森那名字，然后杰森斯的后边加一个可以的可啊，就是咱们 就是许可的可， 对对对，加一下我可以的可就是 ID 了啊，你们可以提前加一下，咱们下半场来。 刚才有我们这个网友说现场比较激烈啊，就说那个比赛现场，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演播间也是挺燃的，都感觉 都已经30多度 爆炸了。你看我们的红脸蛋， 李可的脸蛋都已经红了啊， 也可能是今天我们来了这个温暖的小艺，一个温暖的小火炉啊。刚才有网友说这个是以为是明月，就是大家说的已经感冒，这个曾在休息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这个自身的游戏界的 开玩笑，我觉得真的 好， 因为字幕都能看见，他们应该是开玩笑的。 是我们这个游戏界的这个主持人小艺啊， 他们可能以为字幕打错了， 对，也是有可能。 他们固执以为换了个名字， 对 对。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晚上8点吧，位于这个 RNG 的这场比赛啊， 嗯 嗯。 格局了一下，出给这边自己的麦子。 自己，正面吉斯春哥前面打出来，贼窝的位置太舒服了，现在正面君泽这边有点 还要再拖一下，老鼠的大段还没好，还差一点点，小虎被击杀了，这一波该金身拖时间烂命也被击杀， 贼窝这边收掉之后还有火箭跳来跳上来，老鼠回身想反打 了， 但是被大刀推开，而且收掉麻辣酱锅给一个巨大还将往前追，这个这边挖掘隧道逃离老鼠的射程， 比较限制他， 极兔在开龙这个位置被看到了，赶紧 非常快 交 TP 下来，猪妹进来能抢到吗，谭家龙两千血，两千血再打 老鼠射起来了， 速度非常好，先秒一个露露，前面的雷克赛应该也扛不住，老鼠两个都 X 的刚刚变大跳起来大招拍，老鼠水一秒点三个头，有没有五杀四个头， 走一个 没关系，这个都可以进去了， 找明显的跑塔， 快的， 这应该是可以推掉的。 ADR 二十秒复活应该是推掉 的，应该是可以推掉的。闪现会想拿五杀，哎，已经交过了。喷子从乐观的亮了一个对标，但是不能阻止击破。被 RNG 推掉水晶，我们恭喜 RNG 以3-0结束了自己在第一轮小组赛的征程。 哇，真的每看一场这个比赛我都觉得特别热闹，这个现场 不知道我们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听到这个声音会不会就速度与激情的起来、 你说我们要有一天假能不能有个机会什么咱们一块入个场，这个票方面能不能解决，就是入场票那方面、 我可以想办法去 这可以解决一下 可以想办法 所以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没准明年就有福利了， 回头前线记者对直接到前线给您发挥报道了啊。这个大家刚才说不会放 RNG 就放 RNG， 这就 RNG 昨天晚上应该8点钟打的那场，咱们正在做节目没来得及看啊，应该是他们也是有惊无险吧，最终也是拿下这一场。其实我觉得小狗 有险吗？ 我觉得还 完全没有感受到有险 啊，因为感觉经济还比较相当吧，就是比较 气势上吧。我觉得更多是从气势上看的话，这场应该说 RNG 确实还是打得比较猛。 对对对，而且尤其是保悠哉悠哉的技术真是没得可说啊，没得挑剔。而且麻辣香锅和小虎的技术也是可圈可点， 还是不错。我觉得整场， 其实我现在觉得玩游戏有时候就不能怂。 这不一定，如果玩绝地求生啊，我要从开头怂到最后。 一会儿小易，你讲讲你自己狗到吃鸡的这个经历 啊。对对对 对大家也是可以加一下我们这个 ID 啊，杰森斯科坦森啊，进行我们王者荣耀的一个下半场跟水友的联赛啊。我们基本三个人还差两个位置，对吧？ 哎，可以，好好， 可以， 来大家快来。 其实这次 S7 比赛，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逗的队伍，就是 TSM。这个队伍开头第一场以一场这个梦魇打野帝王式的洗礼，是吧？用一鸣的话讲叫帝王式的洗礼，用一种特别怪异的一种打法，居然赢得了第一场比赛啊！所以大家就觉得 TSM 这支队伍好像有一些 他这支队伍 奇葩的套路啊， 一直都很奇葩。 对，一直都很奇葩。那咱们先来看一场这个 TSM 对战 WO 这应该是 MSF。好不好 ？TSM 这场战队对阵 MSF 战队啊，他们究竟这把奇招队能不能使得对？我们先来看一下。 闪现， 闪 现， 闪 现， 闪 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闪现， 看一下两边正面谁又开这波团战。 关键酒桶跟肾都有一闪啊！ 这波团战 上下两路的兵线， 哇，下路的兵线好夸张啊！ 上下两路的兵线太出色了，兔子队这波绝对有优势的。 下路要没了，下路高地他要没了， 这波没办法，只能打了。 天哥又打他又高地，换一条大龙吗？ 硬着头皮打，没有退路了。看那边孙子干人在抗大龙的伤害，谁先来谁先来。这边大家 那个肾没什么用， 大波一翻，肾里面直接开一 W。这边连到 W 的，大家 好队友被打了， 打了。比亚瑟也差一点点， 又没有交出来， 了了。比亚瑟也被抽到一个 double kill， 跟兔子队小王最后是送了一个 ace。 这一把，这一把。大鱼 double lift， 我认为没有问题。 一有大鱼飞飞， 一有大鱼飞飞。这场比赛 MMM 打得很漂亮。 哎呀，其实小易这把 TSM 其实有点被碾压的意思，是吧？啊，是，反正 挺 精彩的。 应该，我觉得应该还是 MSF 比较针对 TSM 的战术进行了一些，对，还是比较，尤其是那个对视野的控制，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很重要。然后，尤其是中间那一波团战的时候， 对。而且我觉得刚才那个他们对大龙的取舍，其实下路兵线都不行了，硬要开龙。 哎，经常有这样的时候，就是那个我像今年入围赛期间也是那个，应该是我记得好像是 Fnatic 吧，然后打的也是强行的开龙，然后结果最后就是被那个直接。被别人一波直接开到高地了，就 一波直接开到高地， 对，一波直接开到高地，然后直接就被推光了啊！这种时候就很尴尬。 行，那咱们上半场还剩三分钟，再看一个这个 JAM 对 TMT 吧，好不好？然后继续进行到咱们下场的这个王者荣耀的这个联机当中了啊！大家可以加一下杰森斯科坦森啊。 先看到了啊！如果他们在这里蹲一下的话，这个肾就黑了。 这边插一下眼，看一下酒桶的开局。这里眼位也是被看到，要来吗？ 哎呀，太空了！ 完了，瑞兹直接选了个 W， 而且直接 两个人 打出两个闪现，双 CV 也没闪了。这一波露露露是没闪的，如果能把这个闪现击败了，这波有机会，先杀露露是有机会的。人形的撞到闪现台， 露露黑了。 这个还是做出了一些应对的，诺维也是交出自己的闪现， 哎，对吧？ 这 也很难发挥。 这边想打一波吗？瑞兹要开的，看看这边运起了一个 ADC， 已经开始打掉往后拉， 哇，露露直接被秒了。 西德大招一直接贯穿大腿，你的主要输出点直接没了。里面这边交闪现拉开距离，但是自己那边的下路完成阵亡。阿奇的话很笨重啊，这个大虫子交出一个闪现，还有没有减速？已经呢撞到了擎天柱，擎天柱是没有闪现的。这边里面帮忙控制一下，但是没有用啊！弄的第二次的台就是抬起了瑞兹再次被秒，阿奇也被嘲讽到， 没了， 三刀，哇，弗雷弗的三刀， 但是 这边三点蓝要开了，打一个尖上，彩蛋不错，直接把闪给秒了，是一个机会，露大大也抬起了一个机密效果，里面这边还在前面，阿奇可能要倒了，去那个新的蓝大招，哎， 哇，加起来了，加起来 。这边一波他的止损做的也很好，只损失了一个 ADC， 其他四个人居然是可以全员撤退， 而且，但是这纯 阿姨 可以把梅亚啊梅亚吹掉了呀，差一下了。 哎，运起来也一个好，但是普曼这边直接被闪现，没被大虫吃到，视野给一个大招保护，反而大虫直接被秒了， 反手一个 另外直接被秒掉，我的天！ 抬眼能不能出来闪掉酒桶？没有， 另外这边被大招躲了一下对方的伤害， 一闪好像失误了吧？被解了、 哎， 哇，这个车什么意思？ 这上错车了。正好走进去， 这 两次上错车了。 恭喜 Immortals 这场比赛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好，其实上半场这个还剩下一分钟，咱们简单其实说一说这个这几把这个比赛的感觉吧。其实这些小组赛，我觉得有特别爆冷门的吗？好像没有，其实都在大家意料之内。 我觉得如果一定要说一场的话， 就是 我觉得应该还是这个 RNG 零封三星的那一场。 Oh. 啊，对，因为感觉一向以来这个韩国队伍是比较强势的嘛。那么这一场呢 ，RNG 不仅仅是赢了，而且是直接。 零封对手，就真的是让对方我觉得打的应该说是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吧。而且以往呢，可能大多数人对韩国战队的印象都是，虽然说可能人头落后，但是在运营上啊经济上面不会这个差劣势太多，然后最后通过自己的这个一波关键的团战，然后最后去决定比赛的一个走向。但是这场比赛 RNG 从头到尾一直是掌控着比赛。 行，那我们先进半点片花，片花之后回来连王者。好，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节目，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好听好玩的漫游嗨翻天，欢迎大家收通过这个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或者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看我们即将进行的这个非常燃和激烈的王者荣耀的现场比赛啊。 没错，那今天也是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也是我们老朋友小易啊，大帅哥小易，欢迎小易。 Hello. 行，那大家现在我看已经有几个人在加我的好友了，那大家现在可以加一下杰森斯可坦森啊，这个王者的好友，就可以进行我们的五人对战联赛了。那我就邀前两位加我的朋友吧，好不好？咱们下半场就要这个啊。 你想退出去了吗？ 我先把你邀进来。 对对对， 得把你先拉进来。 好，我邀一下咱们的这两个朋友啊，看他们有没有反应。咱们 先说安排一下这阵容吧。 嗯，好，咱们先安排一下阵容吧，谁玩什么吧，咱们先说。 我一般是辅助肉或者法师也可以。 你这基本上都 你这基本全占了、 就是、 基本全占了啊。 对。 嗯，对。射手不会，突击 射手不 会 啊。 嗯。 那我玩小易玩什么呀一般？ 我也都可以，我无所谓。 哎、 我 不 玩，我不玩打野，不玩打野，不玩打野。 哦，那许可就突进呗。 行，那也行。我都看看，咱们 可以看看，对，可以看看他们俩， 对， 让他们俩先选也行。 对，一会儿看看咱们水友玩什么啊？大家也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 咱们是匹配嘛，就可以玩蔡文姬。 对对对，可以玩很多英雄。 我的本命英雄。 我先调整一下咱们这个摄像头啊，大家一会儿能够方便的看到。我先调整一下这个椅子啊。咱们那两位水友要是还没有反应的话，我就邀后边加我的两位了啊。 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也注意这个安全啊！如果要看我们比赛， 就别连了。 路上开车就算了。 我说是看我们比赛的话，就可以直接收听我们的这个比赛的直接转播就可以了。 是是是，行，那我再加一下后边两个水友吧。后边两个水友，出去看一眼啊。怎么看这个？哎，嗯。 你要不直接加附近？ 不是不是。 咱们今天这个节目跨度够大的啊，直接从那个英雄联盟跳到了王者荣耀， 这个是一个啊， 而且从看比赛变成了玩儿， 弟弟吗？ 对，咱们上次其实举行了这个第一次的这个 主要是看， 而上次是跟谁啊？ 邀我一下，邀我一下，上次是和 李周 啊， 哦， 再邀我一下，小易 啊，好，嗯。 主要是咱们看了那么多那个集锦吧，觉得不打一场 啊不过瘾， 对，手有点痒。 对呀、我跟你说。 也想厮杀一把。 对， 现在要是不玩一场就浑身难受。 对，别看我们都是这个 这是什么？ 这个 不是很厉害的大神，对吧？ 看起来弱不禁风的感觉，也有一颗英雄梦。怎么样？这怎么？要不咱们就自动匹配得了？ 这为什么加的这个？因为总共有七个人加我，但是我邀了一下，这七个人都没有理我。 你先通过他的好友申请，再邀请他。 哎，我通过了，我刚才退出去还通过了一下。 他们可能在开车。 也有可能，那咱们就开始吧。嗯，好不好？ 或者你邀请两个有反，那七个你都挨个邀请了是吗？ 啊，对啊，我都点了一下。 室友们，你们人呢？你们在干嘛？ 来吧，那咱们就 好，那咱们直接开始吧，要不然怕时间来不及。咱们争取现在是8:35啊，我们节目到9:25。 对，25分钟啊，基本用8分钟就给他们推完得了啊。 嗯，好，可以， 行，开始吧。 你们别毒奶， 感觉很简单吧？这个 很简单，很简单。 对，可能8分钟就 尴尬的输了，你知道吗？我们第一次连就是尴尬的输了。 第一次总是第一届联赛总是有一些意外的啊，现在进到第二届联赛， 我觉得有 可 能那些没有 听到 受到邀请的时候是不是在看我们的直播呀？ 不知道，刚才有七个人加我，然后我就邀他们，然后没人有反应，基本不知道为什么。 好过分，欺骗许可的感情。 就是、 好，那我们现在进入了啊，现在 英雄一定要最后一个点确认，所以我们现在先等一下，嗯， 你 还差一个啊，那个女孩，我一定要刚过那个女孩。 我觉得你们俩都在飙，你不觉得吗？ 我绝对不点啊，他不点我就不点，我就比他心理素质。你看我右边那个女的，哎，我这么近， 哎、 就是 过一会儿我们这一局出去了。 对啊， 不就要比心理素质啊？他就是不点，哎，他还是不点，我估计他掉线了。 还有7秒， 我那算了，我 点一 下啊！我不信他能点，他应该掉线了。没有人比我这么有心理素质，行，应该掉线了。好，再来一个。 哎呀，这一把真的好难啊！ 对，我就跟你说，不会有人这么刚啊，这个。哎呀， 为什么一定要最后一个点呢？ 就是感觉有一种这个 自己点了就开启， 就全 开门的感觉， 一切尽在我的掌控之中，是吧？ 对，有一点这种感觉， 就是小弟们先听命，然后将军说一个走。 哦，那这个可以，这个 怒刷存在感， 哎，还是刚刚这个 非常好，你看啊， 这个头像没有变， 点，哎，走。 变了吧？你说的是我好吗？ 来，咱们分配一下吧。哎，有人打野， 我可能看错了， 没有变的英雄是我， 有人打野。那咱们就可以随便选了，这个 随便选，随便选， 嗯，随便选了。水友们想看我玩点什么呀？ 哎，我要不我玩一个新英雄吧？ 行，可以 玩苏烈吧？ 上来就玩新英雄。 你确定要9分钟结束还玩新英雄？ 那你玩肉的话，我玩个辅助还是？ 啊，你玩辅助吧，我上单好了。 好，那我就玩我的本命英雄。 那我要不要玩个从来没玩过的黄忠啊？ 啊，对，徐克得玩个射手。 可以。 哎，就玩这个吧，快一点结束战斗，就玩这个。好，确定，嗯。给 把帅气的男朋友诱拐回家。 我跟你说，怎么能跟水友处好好关系啊？你就发个这个，多发信号交流啊，这种给他们打一些这个。 哎哎、好萌啊！ 对， 哎、 你玩的是鲁班啊？ 啊，对，啊，就是这样，要跟他们这种多一级的互动，让他们觉得你是个真人啊，这样就可以。 鲁班蔡文姬来吧， 对，然后 打遍天下无敌手。 我打 ADC。哎呀，啊，对，你看，多发信号交流啊，小意外、 哎、个萌， 对，很好。 现学现卖， 对。好，我们已经开启了这一轮的战斗，大家可以现在下注了啊！看一下我们这个对面， 对面是鲁班、凯、兰陵王和 我们这边已经赢了，我们 对面三个射手， 我们这边 对面没有空啊， 皮肤碾压呀， 对，而且 这边 全是小脆皮，除了凯是吧？ 对， 但是说实话， 对面没有肉， 对面感觉一个兰陵王切咱们所有的感觉。 没有没有，这蓝天王肯定切不了辅助和肉，应该。 我觉得匹配好像大家不太注意这个阵容搭配， 啊、 是吧？ 对，大家就比较随意。 嗯、这样大家可以看清吧啊，我就这样玩了啊。 好，那我和鲁班、咱们走下路，这个苏烈一人上单，妲己掉线了。 现在中路没人去，可以去一个人中路啊。 妲己为什么目前？妲己为什么目前在泉水里？早知道让我玩王昭君啊。 哇！ 我现在 你快去一个中路吧！我 难道他在看我们的直播，并且知道了我们在一起玩？然后 我现在苦练了很久 啊！这个不会是那水友吧？应该 把王昭君玩好了，就不让我玩王昭君，有点难过呀。 咱们有水友说，就是不跟你匹配，就是为了排到你对面啊！是这样， 为了 虐我们是吧？ 是这样，大家的心里都这么 不是？咱们这次要4v5是吗？ 还好我们的这个直播信号是有延迟的，要不然真的是感觉很难受啊！ 哎，为什么兰陵王不打野在下路混线啊？这啊，大家看一下 这个匹配嘛，大家好多人都是在练英雄。 小鲁班的走位啊，怎么样？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哎呦， 哎呦， 我这半路遇到了兰陵王。哎，妲己上线了。 对，妲己上线了啊！我们中路又燃起了希望。 发现了。 玩鲁班这个英雄呢，其实下路就是一个字儿刷啊，没装备的时候就是怂啊，装备好了就可以激进一点。像现在这个，这就等于送了这个。 这个时候应该是到了那个展现口条的时候。 对啊，就是甭管玩的好不好，就是各种杀啊。 然后就丢人了是吗？ 对，哎，红 buff 我刚才应该抢一波啊，现在让给算了，让给咱们这边荆轲吧。俗话讲得好啊，有去有回，有借有还，再借 再还。等一会儿兵线看看上路的情况。 嗯，看一眼中路啊， 这个苏烈和这个鲁班在对刚。 嗯， 哎，这个下面的红这里， 哎，红这里请求援助了，是凯和荆轲在这儿怼起来了， 对对对对， 来救他一下， 辅助快去帮一下。 嗯，哎，我先给他晕住，好上， 能不能杀死你们俩？ 好 ，first blood， nice， 我们这边取得了 first blood 啊。这刚才差点被对面这两个小阴仔啊给阴了一下，两个 ADC 还敢跟我， 他们两个脆皮射手也是、 哎、好，被我抢了一个野怪， 加上上路的鲁班，对面是三个射手、 嗯、 对面 很脆啊， 所以我现在在上路打得很难受，他手太长了， 对， 他们会不会就想通过这样的技术来， 我先推、带一下 经济的发展、啊、 所以一会儿打团的时候呢一定要那个 先切他们这个射手， 对，一定要 来切着鲁，切这个后羿， 等一下，我现在没有 CD， 我先和鲁班一起带一下这边的兵线， 哎， 晕住了，你要走了，带一下上面的兵线，然后我上去可以帮一下苏烈。 对，我基本准备在下路再打一波，我就可以回家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鲁班呢就是猥琐一点，前期没有装备，后期有装备怎么打呢？大家就可以看看了啊！有装备的鲁班相当的迅猛啊！现在有了大招， 哎，你们觉得妲己这英雄怎么样？ 妲己还不错，我觉得，但是有点后期。 我觉得有点 太后期， 脆，我说点他点他， 行，他死了，不用追，一发夺命穿云箭，大家说他死不死啊？死，再见，哎，没死， 他走太远了， 他居然没死，哎呀，这太出乎我意料了，这怎么回事呢？这个刚才好像咱们直播延迟信号卡了啊，大家刚才都是什么都没有看见啊，一切都是假，哎呀， 蓝 灵王来了， 早一点，蓝灵王晕住， 漂亮漂亮，晕住他啊。 我觉得蔡文姬的这个二技能还是相当烦人的。 我准备打一个野就回去了啊，蔡文姬。 上路的苏烈怎么样？一个丝儿血好。 嗯，其实鲁班前期呢， 哎，苏烈苏烈， 没事，我不会死的。 对， 我是那个、 哎、 有一个那个复活技能。 苏烈把凯干掉了。哎呦，蓝灵王来切我了，这边这边，徐克这边上面。 这局很稳吗？ 困住了。 我现在是作为一个肉装苏烈，红蓝 buff 都有。哎。 我被切了、哎，苏烈的那个就是迅速回血那个技能是大招吗？ 对，他不是，他是一个被动技能，相当于复活。 哦， 对，所以很刚猛。 他是就是到了丝血的时候自动就复活了是吧？ 对， 他前几个技能都是什么呀？摔那柱子是吗？ 他的一技能是摁完之后普攻三下呢，这个增加攻击距离， 嗯， 然后并且带 这个亮光度调高一点， 带额外的这个效果。 好，我又活了。 苏烈也是一个新英雄哈， 就是玩游戏玩鲁班的最大要义啊，就有事没事崩一炮啊，你怎么知道你没准就中了呢是吧？ 朝人多的地方放一炮、 嗯、就朝人多的地方放一炮，你看我这会儿就要拿一红 buff， 上路的塔丢了哈， 上路两个人来抓我，不过好在应该能把他们俩都杀了， 上路一般就会比较困难，一个肉一般是对两个， 对， 这把我觉得基本已经啊，咱也不好说， 比较稳吧， 七比四。 现在我们的人头还是相对领先的， 比较稳。 三级你可以去趟中路，我觉得。 这边的兵线先清一下吧。 啊， 我这边差不多过一会儿到八之后就可以过来参团了，因为 我作为鲁班先把 这个英雄还是打团比较厉害。 苏烈 六级， 嗯，差不多。 大家可以看到鲁班的这一套连招啊，对面直接是残血。 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虞姬干掉，然后推一下塔，我就去中路。 对，然后这波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先要打塔，不要先打那个啊，不要先打这个。哎，来人了，快走！啊，边打边撤退，鲁班一定不能一个劲儿的往后撤啊，要边打边撤。 嗯，我之前有一次玩鲁班，哎， 给你晕住。 跑嘞，跑了。 嗯，好，我们俩都 之前有一次玩鲁班，我就是直接硬跑，你知道吗？当时没有 CD 时间了，就必死无疑。 我们 太难受了。 一下城啊，现在很 啊，他来切我们俩了。 哎呀，不行，我这个 是被他打死了，哎呀，我也不行 了，啊、被他越塔打死了。 他竟然从野区越过来打我们俩、 嗯， 现在他们把这个人头追成了8-7。 关键是我没有什么太多的防备啊，主要。 嗯，我先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的互动啊，看看大家有没有跟随我们的脚步。 大家估计一阵骂声吧。 他们说许可第二招打残血回泉水的敌人，瞄准敌方泉水位置。 对，我跟你说啊，其实我玩鲁班就是一个漂移啊，你要注意到我这小炮啊。你们说我现在拿不拿一下红 buff？ 其实作为这个荆轲应该是不太喜欢让我拿着红 buff。 哎，下路一波混战啊，先放一个导弹探探虚实，咚命中啊，看看怎么样。这波应该有一助攻，哎呀我又被后羿晕住了，这个后羿怎么专晕我呀，这个后羿真是隔千里之外都能晕到我。 现在对面经济最高的是兰陵王，我们这边是这个荆轲 啊，我经济就不用看了大家啊，这都是几百块钱相差啊，咱们就不要太在意这事儿了。基本对面在有鲁班的时候，其实你不要有压力，因为你知道你的装备成型之后会相当厉害了。看这波， 看这波， 虞姬要来，然后还有那个谁，还有那个，应该还是有那个 兰陵王， 兰 陵王在周围、 嗯。不要着急啊，兰陵王来，先来先击杀兰陵王，先击杀兰陵王， 保护一下、 啊， 踩我的那个火上面去，踩到我的那个火上面去，我会更快的复活。对， 嗯，哎呦，这一个晕这么疼啊！ 嗯。哎，苏密的 这 个被动， 一个大再见。哎，怎么又没再见啊？我这今天这炮不行啊。 他们应该是带了治疗或者是恢复。 哎，我发现对面虞姬这个走位非常的风骚啊，这还没有再见啊， 这后羿也得完的。好， 好啊，咱们这波基本是乘胜追击了啊，这波。 哎， 对面有一小鲁班、 哎、 啊，先晕住。 小炮， 小鲁班啊， 我习惯叫他小炮。 站啊。 好像你们更习惯用英雄联盟里的这个称呼是吧？ 对， 来，兰陵王非要试一试一 个 人的感觉， 老叫那 个 妲己叫九尾 啊，非要试试一个人跟我们感觉。大家评判一波，我这波走位怎么样啊？大家就说骚不骚一个。 刚才我们这波团还是挺精彩的，我感觉。 其实还行吧，对面玩菜，我感觉。 好像对面人刚才少一些，来这个。 我可以去绕后啊！哎呀， 晕住！ 我的，哎，怎么不是我的？ 竟然是我的 啊, 对啊！苏烈有了大麻烦啊！我这先放一大。威慑一下对面，哎呀不行，那谁来了， 云主，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云主跑，好跑跑跑、 啊、好，快跑， 可以走可以走， 好走了， 现在我们人头又这个大大的这个领先了啊，16-7， 哎呦这个巨龙，哎不要打我，哎谢谢大家，看有时候要跟巨龙要跟野怪讲和啊，这个就是有时候他拍你一巴掌呢，你 要打一波龙吗？兰陵王在附近， 对，兰陵王在附近， 兰陵王上去切那个金科， 好，咱们其实可以走了啊。 咱们中路可以推下塔，我觉得 这个 塔不是太， 虞姬也没什么血， 塔的节奏不是太快。咱们现在 好，大家说我杀不杀这虞姬？ 咱们现在已经8:47了，我们得抓紧一下。 给不给他脸？我就问啊，大家说一下。哎呀呀呀、 哎！这个兰陵王能不能把他干死？ 没看见啊，大家什么都没看见。现在再看这个。哎呀呀！漂亮，辅助单杀了打野兰陵王啊！ 他主要丝儿血了，不知道是谁把他打到丝儿血，他在跑，正好偶遇。 大家看一下经济啊， 转角遇到兰陵王， 经济还是不错的啊。 现在后羿来找我报仇了， 对，经济排在第三还是可以的，我们跟对面后羿一样高就可以了啊。做人不要奢求太多啊。大家，我觉得 咱们中路直接集中推一下， 不知道大家前期压的是谁赢呢？就是是吧？ 然后 大家前期压的是谁赢啊？我觉得这把我们应该是稳赢了，应该问题不大。 晕住，可以把这个干死、 来吧，咱们中路直接一波退了，我要认真玩了啊！先放一个炮，收了后羿， 后羿 差一点。我这人呢就比较喜欢玩一些基础的英雄，比如说这个鲁班呀、安琪拉呀这种啊。 来发 一 个集合信号， 英雄， 可以直接中推，可以直接中推。 集合集合。 先来一炮啊，振奋一下士气。 好，晕住。 今天我这个炮打的都不是很理想，其实说实话。来，不管他就推塔啊！大家记住，不要管他，就是推塔。在咱们的眼中没有敌人，只有 兰陵王来了啊！小心 啊！是没有敌人， 没事没事，有我在，你们不用担心，我浑身上下全是孔。 这个苏烈真的很扛哎、 浑身上下全是孔。 苏烈真是一个很 bug 的英雄，我感觉。 现在他 晕一下， 功能性很强，主要是哎 呀呀呀呀！ 快， 哎，我怎么定住了？ 哎，可以，没 哇、哦，你丝儿血反逃、啊， 你直接跑吧，直接跑吧，小心兰陵王。 对，你可以直接撤退了，哥。 你在这儿回家有点危险吧？ 我有噎了，我先回一点血。 这个后羿有一点点浪啊，这个 我主要是刚刚 哎，我们现在这个位置不是很好，可 哦。 现在你们小心点、啊， 我 没有在。现在咱们这边两个人头，而且我现在要回家。 我这里没有队友， 苏烈 很尴尬。 小心小心， 哎，咱们怎么 一 被一波小 ace 呢？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林可回去 了，只有一个我，就我正好刚才逃了，我没拦嘛。 对，我们刚刚那个位置不好，不应该打。 你没我的时候不要太、太闹。 守下塔，守下塔，可以，没关系。 这主要啊，是因为你们知道，我这个小鲁班呢还没有出一个关键性的 啊。现在还有十分钟，应该没问题吧？ 十分钟收了，十分钟对面再 见。必须的， 积极了对面啊。 嗯，我们先 按照八分钟推一个的速度，我们都应该玩好几把了。 可能八分钟推一个这个话， 哎呀， 刚刚 这个后羿把我给晕了呀。好，荆轲已经复活了。 来，咱们这波中推，我估计对面直接要被干掉啊！我 们 现在22比 他们去打了那个黑暗暴君。 我们波现在是荆轲杀人最多9个人，目前我们都排名在第二。 我们直接去打这个吧，直接去打主宰，他们应该那个人。 那我 两个 红行吗？ 不用打， 直接不用去打红，直接去打，直接来，直接来。他们两个人在上路，他们兵线特别不好。 好， 直接 来 就行， 直接来。 哎，不行， 蹲在这后边打吧， 蹲着吧。他们人过来了，别打了，别打了。 要打了， 别打了，装一下。 好，走草里呗。 我们现在采取阴人战术，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亲一下 这个阴人阴 的 已经不行不行的了。来，给一发炮啊，命中啊，在蓝爸爸这块有人。 我才12级，咱们就把塔推成这样了，其实还是挺厉害的。 哎呀，对面回了一箭， 他们知道咱们在这边。 不是，我回了一炮。现在呢，你就要跟后羿比谁刚了，再怼一炮，怕他是吧？ 后羿现在到这个上路的这个位置了。 我们现在可以直接去抓后羿，直接去抓后羿。 哎呦，这边过 来 了。 保持阵型， 现在不要慌啊！哎呀， 哎， 咱们 打挤，救 一 下妲己， 荆轲被灭了， 晕住。刚刚那个，哎，怎么还有人发起投降呢？这么的不振奋士气。 这个我们这肯定可以赢啊 ！OK 啊， 他们所有输出技能全都交完了。 对，最终呢，辅助和 ADC， 哎，你们俩可以去直接打那什么呀？ 你们俩 伤害够 ，ADC 我这直接狗掉啊，直接狗到最后，我这 走，咱们直接上一下吧。 上哪儿啊？ 不是，直接 是上高地吗？ 啊，你就直接打龙是吗？ 那行，上高地也行，把这个 高地， 但有个人主要是 没事，虞姬 啊，可以， 比较脆， 拆塔，不管， 直接点塔， 对。 呀，这塔为什么就偏偏选我打呢？ 哎，再来帮他死了。 哎呦，这个 辅助保护一下那个鲁班，然后就可以走了。走吧。 哎呦，这不行，稍等一下。 走不了了是吗？ 哎呀， 我这波操作还是可以的啊。 我开大也被点了。 走不了 没关系，咱们已经成一波完美团战成了第二杀人多的人、啊。 现在还有8分钟， 就是要靠这样啊，把自己给躲上去。 我们好歹还 有 好，荆轲把主宰击败了，非常好。这波应该一下兵线就可以带到水晶了。 我们其实可以直接中推了，我觉得这一波啊，这一波可以直接中推、啊。 现在再等20秒，等我们俩一。 其实大家知道我为什么每次直播发挥不好，就是因为我要照顾这个摄像头，拿着非常麻烦啊。这个，对，我也这么 对，一定是因为这个原因， 一定是因为这个， 我只能挑战一波。你看我现在得抱着这个摄像头。你看我现在抱着这个摄像头在这直播， 还是有点难受的。 对，相当难受啊，大家。我要是不难受，早就你们也知道我的实力啊，基本是不给对面喘息的机会啊。一波意识炮，果然太意识。 咱们 室 友说，这个玩安琪拉可以说走位风骚，改天咱们可以一起连一把。 好， 突然感受到 没加我呀， 什么？突然感受到什么？ 突然感受到我们刚刚三个人打的有点奇怪，因为你们俩都不在。 啊，我还没活呢， 啊、 我刚活。 我死了， 丢了两个人。 一定是 咱们中路带一下兵吧。 啊，这个直播间太热了， 比较容易上头。 正常的思维，对，太容易上头。来， 咱们还8分钟啊，稳住啊！ 慢一波， 来，我给他们发一个信号，稳住， 慢一波， 我们能赢。哎呀，我没晕，我晕错地儿了。 哎，这个，当心，别被凯切就行。嗯、还可以， 可以啊，还可以。 凯伤害 现在什么都不怕了， 没什么用。 凯算是个肉吗？还是战士？我感觉每次好多人把它当战士用。 本身凯他可以当战士用，也可以当突进用。 呀呀，被切了！ 不会的。好，晕住这个虞姬。 在迷乱之中，我好像一炮又杀了一个人啊。 好，我们现在人已经齐 了， 我们集合一下。 我就靠你保护我了啊，苏烈。 还有7分钟。 啊！我这一波直接要指导黄龙了，大家先不给你们解说了啊！我要好好玩了。 兰陵王去偷家了，但是没有什么卵用。 我决定要结束这个战斗了啊！结束这个慌乱的战斗。 给加个血， 让兰陵王偷家吧，他不在我就特别幸福，你知道吗？ 好，咱们现在兵线带上来了， 再见，小伙伴。 直接推加，直接推加，快快快！ 好， 哎， 耶！让我把这个语音打开 ，Victory！ 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字样蹦了出来啊？是胜利啊！我这个抱着摄像头来直播的，这功劳总算没有办法。 这个熟悉又美妙的声音，哎，这把真的是可以的， 可以可以。 小艺的苏烈还可以，上次李周玩的是什么英雄 啊？你看， 上次李周玩了一个啊，上次李周玩的兰陵王吧。 你看咱们这个团队输出达到了占比 40.4% 啊，咱们还是不错的啊。 MVP 是这荆轲， 这个输出啊，非常好。 来给队友们点个赞。 对，给队友们 点赞完成， 咱们一定要事后点赞啊，这个 交个朋友。 对，交个朋友啊。好嘞，行。哎呀，这一波好累啊，这一波直播的，我跟你说，每次做这种直播真的是感觉心在滴血啊，真的非常累。小易，你稍微还有两分钟，你点评一下咱们刚才这场战斗啊。 哇，刚刚这场比赛啊，我觉得主要依靠着这个杰森斯科坦森的发挥， 这样有点违心，这样有点违心。 我觉得刚刚这场比赛其实主要还是赢在阵容上面。 对， 对方的 荆轲前期带的 不错 啊，一个是对我们那个荆轲的这个本身节奏带度挺好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觉得对方既然选出了这个三个 AD 的阵容， 对， 那他一定就是要走这个暴力输出流，如果走不出来的话呢，那等待着他们的 暴力被切， 对，一定是这个死路一条。 而且他们也没有一个就足够肉的，卡也不够肉，我觉得他们要有个苏烈，没准 能行。他们非常缺一个前排可以扛伤害，因为你想像凯这种英雄的话，对，他也其实他主要的功能可能还是更多的想来切我们的后排，但是他来切我们后排的时候，包括他跟兰陵王那有这个蔡文姬，然后有苏烈的话，他其实很难进场去切后排。 对， 而且我觉得他们其实也少控。他没有控， 对，控制非常少，其实主要靠那个 后 羿的大招，但是 每一把都能堵到我，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开全图啊。 但是后羿的大招这个时候就是我觉得显现出来一个就是开团的选择时机，就是如果说我觉得可能像这个后羿他的这个开团选择时机并不是很好，就可能当远距离的时候他把这个大招给用了，那么在近距离开团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控到他真正在开团的时候需要控制的人。 是 啊， 其实前期那个兰陵王还是不错的哈，他还偷了几个人， 这还不忘夸夸对手。行， 肯定一下， 也是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锁定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啊，这个漫游嗨翻天的节目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然后我们在节目最后呢还剩3分钟，应该再给大家放一下我们目前这个纯华人队伍吧，可以说 RNG。啊，这个队伍还是 怎么又回来了， 还是很 哎点下题点下题， 很点题的嘛，很值得大家这个去支持一下的，也希望他取得更好的成绩。在最后3分钟，我们再放一下他，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节目青春联盟。感谢小易啊，辛苦，好， 好，那拜拜， 拜拜。